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唔 保住嘅。大家好，我係姚明豪，你聽緊嘅係 www.wetgasin.com 多 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 又嚟到5月24号晚嘅北上频道啦，咁啊今晚咧星期日，我哋一早都响咗啦，我同阿迪咧，如果大家有听足球频道，我哋都话咧就留翻星期日晚先录音嘅今晚，因为咧就 录音啫， 因为啲足球啊嘅问题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晚霸睇英超啊， okay， 所以咧就留翻今晚录。 但出街唔知几啊， 刁民牛翻嚟啦，出街都系今晚出噶咯， 出到咩？ 出到，出到。咁啊 ，OK， 今日翻嚟就梗系讲咗啊，怀仔先啦，怀仔嚟嘅， 呢个怀仔啊， 啊，阿怀仔变咗 纪安啊嘛， 系啊， 纪安， 系，咁我哋就请到阿蓝丝带嘅人士啊，刁云流嚟嘅，系啊，啊，咁啊， 我唔系咁睇嘅，屌黐线啦，你 慢慢嚟， 900几万嘅角度啦， 嗱，咁啊。呢單嘢就 weekend 又發酵一下啦，尋日星期六咁啊去咗啲本土人士又去咗呢、這個嗰間孔教咁啊小學嗰度呢就搞又搞咗一輪啦。 咪佢先去工聯會搞下陳展華先嘅。 成個禮拜嗱，其實呢就簡單概括講下啦，好多人都知㗎啦。我諗唔知大約喺禮拜，我都唔記得禮拜三一係禮拜四啦，咁就跟住呢就閒姐做嘅呢單 case， 首先咁閒姐呢就開咗個記者招待會嘅，咁呢就當事人呢嗰、那個婆婆啦，同埋即係懷阿懷仔個婆婆 幾安啊， 唉跟你講啦，唔好呢煩我講一次懷仔，講一次幾安，你真係幾 安 吓， 幾安係 我有懶音㗎，你幾安都幾好難叫 記，你都有懶音 安有啊嘛，屌你 繼續繼續啦， 係懷安得唔得啊， 幾安 啊，淮安得唔得先？ 劲安 系咪？我记得淮安好似喺唐伯虎点秋香入边，系咪记唔记得？系咪 ？OK， 淮安啦 ，OK。咁啊，淮安同埋阿婆婆咧就一齐都出嚟见记者噶啦。咁咧就就阿婆婆就即系声泪俱下咁样啦，就讲咗一个好感人嘅故事啦。首先咧就系咧淮安咧就两三岁嘅时候咧就嚟咗香港嘅。咁点解佢会嚟咗香港咧？因为咧阿婆婆咧嗰、那个个女啊，同埋佢嗰个老公咧，就分别都有啲唔同嘅原因咧，就放弃咗阿淮安嘅。OK， 咁咧就跟住咧就婆婆个女又生咗乳癌啊，跟住个女婿又不知所踪啊，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婆婆咧早期嘅时候咧，其实两岁零咧，即系淮安两岁零嘅时候咧，就揾人就喺深圳咧就凑住佢嘅，咁凑下咧嗰个人都唔肯凑啦，即系可能佢长大得太快。 系啊，你知 你叫佢顿 几长大噶啦，你知啊，几安啊嘛。 咁所以就冇人凑之下啦。咁啊，婆婆咧就铤而走险，就揾咗一个假嘅即系身份，就申请咗个伤情证，就即系揾人哋嘅户籍，揾一个深圳嘅户籍。咁然之后跟住攞咗个伤情证，咁啊落咗嚟香港啦。落咗嚟香港之后咧，伤情证到咗期咧，跟住佢都冇走到，咁一路咧 就长达七年。 长达九年， 九年 三加九咪十二岁咯。 哦 ，OK OK， 系啦。 唔系先，佢真系你真系十二岁啊佢。吓，佢真系十二岁。 讲埋古仔先，好冇？吓，讲埋争几句嘅啫。而家你知我而家做风波里啲茶杯啲好熟噶嘛？ 系嘛 ？OK OK OK OK。 咁咧就，咁咧又跟住咧就长期喺香港啦，咁就又读唔到书啦，咁啊婆婆就话咧就即系佢就高中毕业嘅，咁喺屋企啊教淮安写下字啊，咁啊 婆婆高中毕业嘅， 高中毕业噶 ，OK， 咁啊你唔知背景啊，咁我所以咪讲埋俾你听，等你一阵有发挥啊嘛， 我都高中毕业， 仲有咧就得闲抱下图书馆嘅。蒲图书馆噶，即系婆婆讲啊 ，OK， 咁就 喺几安蒲图书 馆，即系佢话阿淮安不即系冇乜嘢做咧，就会多数都系留喺图书馆， 唔系喺度街度打人嘅， 唔系啊，我而家讲婆婆版本 ，OK，OK，OK，OK， 好啦，咁跟住咧就因为早前啦，咁有一单大家应该都会记忆犹新嘅，就系有个。亦都一個無證童，但係佢住喺淺水灣嘅，嚇、一個有錢人家，咁佢就跳樓咪自殺嘅，咁佢都係因為嗰個身份嘅問題，長期出唔到街啊，咁即係成長都會有問題噶嘛呢、這個，咁所以咧就婆婆見到呢一單新聞之後，好撚驚啦，好撚擔心啊淮安咧會做一啲傻事， 係啦，就自首啦， 咁跟住佢咧就自首啦，亦都揾咗閒姐， 揾 閒姐幫手啦，好啦，咁第一 佢揾咗閒姐去自首， 係。唔系闲姐唔系自首咁 ，OK， 明唔明？ 其实咧，我先讲咧，我真系有啲怀疑佢系闲姐个仔嚟嘅， 可能系啊。 嗱，冇得讲笑得唔得？你成日喺度扭外讲笑，讲埋先得唔得？ 讲埋先啦 ，OK。咁佢第二日就去咗自首啦。佢一自首就攞咗閒戒指，咁啊淮安就好開心嘅，咁然之後咧就啲記者問佢，咁你想跟住想做咩啊？我想讀書咁樣，跟住閒姐就即刻帶咗家淮安咧就去啊揾學校咯，就佢好似即係好似個媽，好似個媽 嘅親， 係啦，佢就母愛幾偉大咧，咁即刻帶咗去，即刻揾到間學校，跟住然之後咧就揾到間學校啦，大家就睇過佢入去個班房入邊啦 ，OK。 高一高級配到啦， 個感覺咧，我嗱即係第一眼一睇到嗰一幕咧，我就好似我就即刻疑問就，咦閒姐，你咪揾撚咗間幼稚園俾佢呀？你咪揾錯校啊？十二歲真係讀幼稚園咁樣好似，咁啊唔係嘅，小學嚟嘅，不過咧、okay. 就唔知啊，因為淮安太巨大啦，咁、 okay. 然之後咧就學校亦都回應咗嘅，就話即係好樂意收佢嘅，當時係咁講嘅。 吓咁但事后啊咁讲嘅，因为基于人道立场咧，咁咧如果个小朋友咧长期冇书读咧系唔好嘅，咁咧如果呢个小朋友咧系可以长期会有机会留喺香港，即系行街纸延期嘅话咧， 系啦， 我系会 好乐意收佢嘅， 好乐意收佢嘅， 系啦系啦，咁啊咁啊，然之后咧嗱，咁啊大致上件事系咁啦，本来就一件好温暖人间友情吓，咁、亦都亦都议员亦都可以做咗个靓 show， 本来即系谂住计住系咪先？ 阿闲姐最靓呢？ 喺闲姐嘅角度就绝对系出嚟做 show 嘅啫， 除咗出埋工人之外，佢真系做翻啲好啲嘅嘢啦， 吓唔系。即係好得意嘅，佢就工聯會做嘅嘢就同工人係唔係同工人冇關嘅 ？OK， 你見呢個整呢、這個禮拜最大嘅罷工喺邊度啊？喺機場啊嘛。嘛你見唔見工聯會嘅人去啊？梗唔會去噶，一定唔會去噶，係咪先？喂，即係喺佢心目中，我唔知佢點理解啦，或者佢覺得國泰嗰啲係外國勢力嚟嘅。OK， 總之你 走都唔會去噶， 你唔會見到佢去嘅，或者甚至如果有咩事，佢直情係佢一定係幫翻國泰嘅、你話我話、即係佢一定會工聯會咧，係基本上可能係企喺國泰。太嗰個立場諗嘢嘅，咁咁、然之後咧，工聯會嘅閒姐就唔係幫一個工人做嘢嘅，係、幫一個細路， 係啦，未來嘅工人啦、 啊，係啦，咁你知我哋呢啲人好，你知我哋呢啲人好小氣嘛，或者好，即係我哋呢啲人好立壞心腸噶嘛，即係我哋會諗下，我哋一定會諗下對嗰個人有咩動機，咁我只係諗到係真係兩個動機，第一個動機就係、佢要出嚟選啦，咁跟住又要做下呢啲成功爭取嘅嘢啦，係咪先？第二樣嘅真係唯一再解讀嘅就係淮安，梗係佢私生子嘅啫。如果唔係真係，你真係冇得解嘅，係咪先？即係當年閒姐後生嘅時候、，OK， 咁唔好彩， 都幾靚女㗎，唔、錯，有啲人溝下㗎。咁跟住就即係搞大咗咯， 係咯， 即係年少無知。 OK， 咁然之後就上咗喺大陸，就生咗淮安咯。咁跟住然之後就。 你兩三歲嘅時候就拎咗佢翻嚟，擺咗喺我婆婆度養咯，係即係咁樣，大家就可以再諗啦。 我想真係有啲似樣， 你唔係咁樣講嘢係嘛？ 幾安嚟啊，大佬？ 係咪先？話你真係啊？ 係咪先？正義 啊！咁就要攞埋，咁咪要捉埋閒姐嘅 DNA 測試啦。 喂，老懷安慰啦，老來得子 係嘛？ 問題喺邊度？ 十二歲啊，老來得子呢句説話咪有啲問題啊？十二年前生嘅大佬， 即 係 幾多歲？ 係咪先？ 你講埋先。 咁閒姐都六啊零啦，係咪啊？ 嚇，咁點啊？ 咁五十歲高齡， 咁當年都係高齡產婦啫，唔係老來得子。你唔好 都叫老婆生豬啊？ 都得，呢句得， 係啦。繼續講埋先啦。 繼續講埋，冇啊。咁然之後跟住咧，形勢大逆轉啦。咁嗱， 有班好本土嘅 就發覺咧，嗱，其實咧，我就有一日朝頭早做節目咧，即係喺 D 一八嗰邊做咧，咁我已經覺得好奇怪嘅，即係我哋準備講呢一單新聞咧，其實好細 L 嘢啫嘛，係咪先？我就成日個腦就喺度諗啊，點樣去抽多閒姐水咧？即係即係連聽 D 一八啲人都知道我好撚真啊，閒姐㗎啦，係咪先？即係好撚想屌佢㗎嘛，知嘛？成日都啊，咁啊點樣抽佢咧？我冇理由讚佢㗎，但係。即系我仲喺度懊恼中咧，哇！我发觉唔系，成个台啲人咧，嗰、那个意见系好分歧嘅，就是、真系接近一半一半嘅。嗰日我同阿杨学桥一齐，两条友觉得好捻得意。咁跟住 杨学桥咩立场咧？透露下 啊！ 杨学桥咩立场？ 冇，都系我都唔系 印度立场啊， 唔系好记得啦，我都唔系 印度先 吓、啊， 人 都系差唔多啦，左交立场啦，系、okay, 我都系， 系咪先？唔关左交事， 我哋讲埋就 是、我话咧系唔关左交事。 哦、OK， 我哋就俾就唔系，即系然之后我发觉咧就即今时今日嘅年青人真系唔系咁样谂嘢，好得意嘅，即系喺即时已经有嗰个反应，就系一半一半嘅啫。有啲人系真系即刻就觉得咧，佢系要走 遣返嘅， 要遣返嘅。OK， 我问我又即系简单问佢几句咁啊，大陆人啊嘛。阻撚住晒，攞晒資源，咁又係呢啲咁嘅道理。 完全同意，我帶俾佢，我哋完全同意嘅。 咁好奇怪。 OK， 咁然之後跟住咗幾日，大家嘅發展，大家唔使我多解釋啦。咁啊，跟住就呢啲嘢啊，除咗啱閒姐做，仲好啱啲本土熱狗做噶嘛。 熱狗做出嚟， 咁咪本土熱狗咪撲曬出嚟咯。喂，難得啦，係咪先？即係嗱，呢單嘢有好處啊嘛。呢單又話俾你聽，呢單嘢我後屘咧。我嗰日做完節目，我嗱，即係又唔係馬後炮喎。 Okay. 我即刻都有同某位即係喺 D 一八嘅同事講，我話得啦，跟住啲熱狗就 做嘢 曬出嚟㗎啦。咁、我咁點解我會即係基於咩理由？ 一關大大陸人士啊嘛。 嚇、嗯，錯曬，錯，你真係錯。呢單嘢個最好嘅好處就係咩？唔使個個禮拜做啊嘛，做一鋪。做一鋪半鋪已經夠噶啦嘛，即係你 一但整下個細路 好驚噶，你而家要限時限刻，每個禮拜日限住幾點鐘出嚟，又驚唔知醒啦、又要 keep 住係咁做，唔知無止境噶嘛。咁但係呢單嘢有樣好嘛，做一次嘅啫嘛，嚇、即係可能下禮拜都唔會點做。 但係做一次，你有分你分係成功失敗噶嘛？整喊個細路其實某程度真係失敗噶。 咁兜咗啦，出整喊曬。你講緊嗰個孔教小學嗰個細路 小朋友， 小朋友嘛， 係、即係你熱狗嘅講法就話：喂，大佬，喂我呢個小朋友係個演員嚟噶嘛？係咪啊？ 係 嚇，佢安排咗。喺呢个孔教里边，啊，你哋一贴标语咧，佢出嚟屌噶嘛，出嚟喊噶嘛。 嗱，陈云啊有解释嘅，陈云咧就话，佢话嗰日系星期六嚟，呢间学校翻五日嘅啫，点解星期六会有学生？咁、我真係覺得佢仲係教師。 黃岸兒都係咁樣講嘅。咁我可以話聲俾你聽啦。 咁學校有課外活動。 唔係，你唔可以咁樣講啊，傑斯。OK， 你應該咁樣講。学校系唔知道你会冲击佢喎， 吓， 佢真系预早揾见嘅学生， 系 等你嚟冲击我， 系， 然之后喊苦喊忽，你唔好戇鳩啦，大佬啊， 咁唔系嘅， 系咪先？ 咁或者成 冇人 stand by 等你， 咁嗰个细路女可唔可以系熱狗嗌佢去系安排噶？ 咁可以噶，呢样可以， 系咪先？咁啊，成件事好圆满咯， 即系话咧。當日陳婉嫻都唔知你班熱狗會走嚟衝擊佢啦，係咪先？啊！但嗰間學校亦都唔會知道你突然間你會衝佢噶嘛？咁點可以安排一個小演員去喊苦喊忽咧？ 係， 話聲俾你聽， 咁即係話，如果你話喊苦喊忽又係做馬嘅啊，呢、這個係唔成立㗎喎、哦。講、真，諗清楚，唔好對阿二狗講乜，你哋係信乜撚嘢啦？就係、咁樣簡單啫。我就 咁啊，啲問流講下你對呢件事嘅睇法啦、啊、即係個個人都係問大家有咩立場，有咩立場咁啊？首先問下刁文牛有咩立場先啦、啊。 講咗啦，咪走。 點睇啊？ 梗係講咗啦，咪走啦。係。喂，大佬，你嚟嘅話 ，OK。 你咪男司嚟嘅， 听埋先啊嘛，大佬。 O K， 我有前同后啊嘛，大佬啊。 好， 咁你唔好特登站住光 屏。哦，俾晒。 赶佢老母喺走。喂，大佬，由嚟嘅嗰一日开始，你都压鸠紧我哋香港人嘅。 嗯。 或者咧，我当偷渡噶啦，讲真，系咪偷渡啦？因为你系用唔诚实嘅证件嚟呢度，系攞个居留权啊嘛。 嗯。 你有乜可能？即系你有乜可能可以影响去享受到一个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嘅福利先？冇可能啊！你唔应该攞。OK， 但系而家系讲紧乜撚嘢先？喂，我哋查紧。OK， 我哋查紧系呢个小朋友喺大陆有冇屋企人啊嘛？ 嗯。 吓，佢老豆老母搵唔得翻啊嘛？ 嗯。 系咪生乳癌死鸠咗啊嘛？ 系。 唔知啊嘛，搵得到话咧，当然遣返啦。一定要走，因为你系用一个一个唔正规嘅途径嚟呢度嘅，你唔系话一个有，总之如果你喺大陆有人照顾嘅话，喂，你系应该走嘅，你唔应该攞咗又唔系香港任何资源嘅。 O K， 啱啱啊，同唔同意啊？ 哦，你冇问我同意啦，吓、okay 啊，我听紧你 咁，你应该走咯。 系， 但系如果你谂下，如果呢件事系个父母失咗踪。你揾唔到，你以一个十二岁，当然我唔相信佢十二岁啦，我当正佢十六岁，一个十六岁嘅小朋友 ，OK， 佢可唔可以喺大陆照顾咗自己咧？ 嗯， 照顾佢唔到佢自己，咁就你系应该酌情嘅。而家讲紧系乜撚嘢啊？系酌情啊 ，OK， 唔系讲啊，你应该逗留与唔逗留，而家系俾乜撚嘢？俾行街纸咋？ 系， 屌你老母，唔系俾居留权你啊？ 系啊。 要查噶，喂！如果假设有一日，如果揾到个香喺大陆嘅老豆老母，喂，你梗系走啦，乜嘥我哋香港资源，啱唔啱啊？啱数啊嘛，系咪啊？ 嗯， 系咪先？黄永文咁都系咁讲啦，系咪先？啊，如果假设有一日大陆政府、深圳政府话，深圳政府又个广东省政府话，好呢、這个小朋友，我哋照顾佢，我照顾到佢廿一岁，喂，你都可以走啊？啱唔啱啊？一人照顾啊嘛，但系而家未必系、哦。 嗯， 如果呢条僆仔去捻咗，翻咗大陆嘅话，系冇人照顾嘅话，喂，你真系狠狠地将一个冇能力去养活自己嘅人，你摆喺个沙漠里边、哦。 嗯， 咁而家你讲着唔着情，着唔着情，你自己谂清楚啦。而且香港政府，你要屌，你屌乜捻嘢咧？你唔系屌阿婆婆 ，OK 啊？喂，喺佢如果假设真系有个孙，喂，我真系好锡佢，我要照顾佢，申请出嚟情有可原 ，OK 啱啱啊？吓，但系佢冇人照顾，好啦，但系问题系咩啊？系香港政府把关不力啊嘛？喂，你咁容易俾一个持假证件嘅人嚟到香港 ，OK？ 喂，系你香港政府嘅问题、啊， 嗯 ，OK？ 你唔去check 呢啲咁嘅有居留问题，系你香港政府问题、哦，你关个婆婆咩事 ？OK， 系关佢事，但系唔系责任，唔系法律，唔系咁做啊！而且你仲谂清楚，而家系讲紧俾个行街纸佢啊， 嗯， 唔系居留权啊，大佬，居留权永久，行街纸系有限期嘅。到时如果你真系话认为假设喺大陆。揾到佢老豆老母，或者中共政府肯照顾嘅，系咪走咯？但系而家未知噶嘛，未知系发生咩事，你屌乜撚嘢啫？有啲嘢你系咪应该可以留翻俾个政府同政府去丢，或者系入境事务处再去丢咧？系先？系我知道你好撚担心，就呢单 case 如果成咗，佢可以嚟到香港之后 ，OK， 跟住又。不无数咁多个儿童会咁样过嚟，咁关乜捻嘢事先？你屌嘅屌咩嘢？你屌个政府啊嘛，把关不力啊！ 明唔明啊？ 得，你仲有冇新嘅论点先？俾你唞气啊！ 你讲仲有噶 吓？ 你讲先。 我谂我讲先啦。OK， 即系睇到呢件事咧，好多感叹，好多感叹嘅。OK， 唔使咁激嘅，冇有激。首先，我由头到尾都觉得件事本身应该一件好细埃嘅事嚟嘅。咁点解会搞到咁咧？我谂都系翻去。其实以往我哋讲过好多，我哋睇到即系近年喺我自己眼中，成個香港嘅香港都係病咗嘅。OK， 咁首先就係有件咁嘅事走出嚟，好多人大家都會問對方，問你身邊嘅人，你有咩嘢立場嚇？你究竟係支持阿攜仔留低啊，抑或支持攜仔遣返啦咁樣？咁我諗就首先第一個感慨啦，即係即刻會諗翻起嘅就係回歸之後啊，呢個人大釋法，仲記得當年即係有好多呢、這個即係 香港居民子女 嘅不過可能嗰啲叫咩咧？嗰啲叫做我都唔記得咗。 香港居民子女啦，總之 即係冇申要申請嚟譬如話香港個老豆係香港嘅，屋企媽咪係大陸嘅咁樣。咁嗰陣時都有好多呢啲咁嘅聲音啊。仲記得有一大堆都係後屘就係攞閒戒指咁嘅亦都印象中記得啊，陳日君都有出嚟講過，就係話喂，基於個人道立場咧嚇，同埋嗰陣時普遍成個社會都係支持，就係話喂，如果呢一啲呢啲兒童要等緊人大嘅釋法嚇，唔知道究竟有冇機會留喺度，咁佢攞住個行街紙，佢哋理應係應該即係喺度可以受教育嘅 嚇嚇。 譬如話有啲人仲講翻，即係譬如有一個叫《兒童權利館國際公約》啊等等啊，咁攞翻呢啲出嚟，咁普遍嘅社會都接受一種咁嘅即係咁嘅睇法嘅。咁呢個可以話喂，即係十幾年後，未到二十年，時移世易啊！成個香港即係你睇到嗰個社會嘅變化， 唔係喺而家變咗啫。 Okay?唔係㗎，成個整體個社會，我唔想講啊，熱唔熱搞乜嘢啦，今時每一個人有好多個身份啊， 即係我唔好講用嘢啦，我唔係抽秒先。以前越南難民同越南船民有分別，你明唔明啊？當時越南難民嚟香港，香港嘅人仲可以，香港仲可以吸納得到嘅時候，香港係歡迎越南難民投奔自由啊嚟香港 ，OK 嚇係啦，到香港承受唔到嘅時候。先至香港定立一個船民嘅制度，咁到時都有一班香港人咧，係認為越南難民已經變成船民，就唔好再攞香港資源噶。 嗯， 啊，同你個講法有少少， 咪有咩分別咧？ 有分別， 咪有咩關係咧？ 有關係， 係 呢、這個咪越南兒童問題同埋一個非法嘅問題咯。明唔明？我係好想講翻，即係嗰樣嘢啫。阿忌安咩名话？其实全名 阿怀仔， 怀仔 ，OK， 阿忌安啦 ，OK， 阿忌安，喂，佢系一个反恩法嘅。以前，喂，我欢迎你投奔自由啊。 嗯， 你唔可以冇有人照顾噶，但系今日。 我咪就係想講呢樣嘢囉。我就係講緊個社會其實已經係即係已經係變咗。ok， 咁然之後即係大家就去去做一個表態啦，究竟你係支持因為反對佢留喺度。但我好想講嘅就係話，其實有啲嘢你頭先都講咗，就係話你問我係咩立場，我由第一日睇呢單新聞咧，我已經講咧就係話，嗱唔複雜嘅其實，首先就係我先講，我先講咗我嘅立場先啦。我立場就係話，我睇完單新聞，我根本就冇辦法去話俾你聽，佢值唔值得留喺度，因為好明顯嘅其實單嘢好明顯就係你見到嗰個婆婆咧，佢好多嘢係講決唔講決，仲有就嗱，譬如話佢究竟係邊度人咧？我睇好多報道，舉個例，我真係完全唔知佢係邊度人嚟喎。佢係咪深圳户籍嘅咧？佢係咪深圳人嚟嘅咧？因為佢係廣州人咧，佢完全冇講過嘅。譬如話，亦都唔見到有嗰日開記者招待會，有啲記者問：咁你究竟你同你個女仲有冇聯絡嘅咧？呢十年八年咁又冇乜人答過。咁佢淨係即係好簡單咁，佢即係好似營造咗個故仔，就係佢兩個佢個爸爸媽媽已經係失咗蹤㗎啦，已經揾唔翻佢啦等等。咁 好多嘢我哋係我哋係存疑嘅。咁我你聽我講先啦。Okay, 即係你最大嘅問題，第一個出問題嗰個就緊係阿閒姐啦。喂，阿閒姐，如果你作為一個議員，你或者議員，你有冇了解清楚呢個個案嘅咧？點、解其實要追問嗰、那個第一個要被追問嗰個就係陳婉嫻、喂，你究竟係乜嘢動機拎呢一個咁嘅個案出嚟、你手上係咪唯一得呢一個 case 去攞嚟做 show 咧？有冇第二啲嘅咧？喂，同埋就係你有冇諗過呢一個故仔究竟背後係咪錯漏百出嘅先、你係故意，你係夾埋同嗰個事主一齊去隱瞞一啲嘢啊？又抑或係根本你蠢，你俾個事主即係瞞騙咗你咧？咁呢個其實係應該要探我。但我第一個時間睇完呢單新聞，其實就係咁樣嘅。咁、好啦，所以我由 day one 我都話，喂，到今日其實都一樣，冇變過嘅，就係咩咧？我哋冇其實想同大家講，我哋冇資格 去冇件事 去決定。或者去表態，究竟葵仔應唔應該留喺度？嗱，點解咧？好簡單，喂，大佬，你要翻喂，如果我都話有啲我哋作為香港人 ，OK，、我唔知今時今日香港人個定義，我嘅定義同你嘅定義係咪一樣啦？我唔知啦，但喺我心目中，我作為一位香港人 ，OK， 我相信嘅係法治嘅。OK， 我真係相信法治嘅，我唔知道我講緊嘅相信嘅法治同梁振英嘅法治係咪一樣，或者同習近平嘅法治係咪一樣？但我知道我係相信法治 ，OK。咁我好清楚，過往有好多呢啲咁嘅案例，無證兒童，其實有唔同嘅國籍嘅，但係當然啦，以中國籍為多啦。咁譬如話你之前，譬如話我哋記得嗰、個雅言啦、都有申請，佢都有成功申請到啦。咁好簡單嘅啫，其實每一個個案都係一個獨立個案嚟嘅。咁邊個做最後嘅決定啊？當然就係入境處啦。咁入境處係有的，而且確係有一個酌情權嘅噶嘛。佢有酌情呢個權利噶嘛。咁然之後咪由佢去判斷咯。如果喂佢。其实大家咁急出嚟表态做乜撚嘢啫？咪等佢去判断完，大家先再去作一个意见咯。 即系我就想讲咁样嘅。喂， 我知道你想讲咁，不过你讲到成嚿嘢咁样啊，头先大家继续啦。 你谂下，喂，你无端端你又扑出嚟，就已经真系屌咗先，就我真系讲乜热狗啦，系咪先？喂，你有冇谂过、那个事件唔系你現時見到咁樣啦，因為呢一單 case 有好多隱瞞喺度啊嘛，係咪先？喂，假設如果我都係假設咋，呢個阿婆婆喺八年前喺一個香港人嘅手裏面拐咗一個小朋友 ，OK， 假設啦，假設得唔得嚇？假設嗱，拐一個小朋友嚇，而知道咗原來呢個小朋友係香港人嚟嘅，咁你今日做嘅一切，咪白費咯。即係你唔清楚嗰件事件，如果你就係做一啲咁嘅行動咧，其實係好啦。 其實刁民流啊， 跟車太貼啊， 我哋啱啊，咪直情係咯，唔係啊，根本 喺呢個事件裏邊， 唔係根本我哋 你睇清楚個環境先啊嘛，你睇清楚事實方向先嘛。好啦，我哋某程度呢啲嘢，我哋應該信任入境處啦，信任國內嘅警嘅偵查人員啦。如果真係揾到個揾到個佢個媽媽。喂，我哋完全唔使做呢啲咁嘅嘢嘅，讲真，系你系咪做得快咗？ 我想讲咧，我哋根本无需，除非你真系好得闲。其实如果唔系，你根本就冇需要去为呢个 case 做任何嘅假设。我即系其实系好简单嘅啫。你咩个已经去咗差馆。咁當然啦，嗱，你信唔信差人係另外一回事。今時今日你同差人嘅關係，你點睇差人係另一回事。但係個制度 喺度噶嘛， 係喺度噶嘛。你就應其實個責任就係差人佢係有責任去揾翻出呢個古仔嘅真相。OK， 然之後嗰個古仔揾咗出嚟之後，咪交俾。呢、這個入境處去做呢一個咁嘅酌情咯 ，OK， 咁然之後你先去 comment， 其實都未遲嘅，但係今時今日個社會唔係咁樣啊嘛。 我呢、這个已经唔系我哋想认所认知嘅社会嚟啦。我再讲落去，我其实嗱，我举一个例啦，一位我哋都系听我哋节目嘅老友记 Alpha，OK 啊，咁佢又留咗个，佢又留咗一段嘢，我又想读下出嚟。佢就咩？佢话我知道出呢一个 post 可能我会冇咗啲朋友，但系咧好想大家谂下一个咧唔想面对嘅自己，我亦都要反思。咁佢话我唔系热血嘅人，亦唔系左翼坏仔嘅事咧，一直都系好多好喺网上好多讨论啦。大部分人以佢即系佢朋友嘅 network 啦，或者报纸报道读者嘅 comment 嚟观察咧，都系倾向要求遣返，再循呢个正常途径申请嚟讲嘅。而一直以大爱包容为理念嘅人咧，当时咧都冇咩出声，冇咩表态。但系当寻日有人去呢个学校示威之后咧，即系星期六啦，就全部走咗出嚟咧，不断闹啦，诚然我亦反对走去小学示威，其实冇用，唔啱兼无聊，但系闹得凶狠嘅时候，请问又明唔明白为何本土越嚟越有市场咧？请问佢哋咁样做？嗰、那個 underlying causes 即係背後啊，係啲乜嘢咧？佢話係咪即係話深層次嘅意義又係乜嘢？深層次嘅因素又係啲乜嘢咧？佢係咪只係民粹咁簡單咧？佢話鬧嘅人究竟係咪真係某一支旗嘅旗主多於維護香港人嘅利益咧？你哋咁樣鬧會唔會 push 到更多嘅年輕人走向更激進咧？佢話要明白咧，嗱每一個人咧青春期嘅時候咧都有一個反叛嘅反應嘅。佢話俾人鬧得多，只會令佢咧更加走向一個極端。大家都做過年輕人，對嗎？佢話我唔會扮中立，因為咧我係傾向於要求遣返嘅。整件 case 似有一个预设嘅 storyboard， 太多嘅疑点，好难令人相信。个人观点不起密集。嗱，点解我会读呢一个出嚟呢？首先就系、是、我觉得 Alpha 好 清楚。 首先一样嘢就系话，佢表达咗佢嘅立场。佢表达佢立场嘅同时，其实佢系觉得有一啲理据系去支持佢嗰个立场嘅。OK， 咁我觉得嗱，每个人如果你真系要急于表态嘅话，不于要为坏仔嘅未来啊，你又想做个决定嘅话，Alpha 嗰个都可能系一个唔错嘅做法，就系话首先你谂一谂，你有冇一啲论据去，有冇啲理据去支持你覺得應該遣返壞仔先。嗱，點解咁講咧？你睇翻，如果你喺個網上睇翻， 講咗啦，其實 你睇到支持壞仔，我哋嘗試數一數有啲咩，有啲乜嘢支持壞仔嘅理據先。第一，我記得早兩晚嘅時候，突然間嗱，最震撼嘅就咩？有人放條片出嚟， 打曬佢。 阿懷仔變咗個技安，咁、佢就喺個佢就喺條街度咧，就同一個細路仔打交。咁咧，好多人就呢、這個就睇完呢條片咧。嗱，呢條片咧就係其中一個好有力嘅证嘅论据系支持，因为阿怀仔其实佢唔系踎图书馆嘅，佢每日佢街堂佢、打人嘅，佢哈哈霸霸嘅，所以应该遣返佢。 系细路仔都 同埋佢冇证件嘅， 系细路仔都咁样 嘅。系咯，即系耶稣讲嗰句啫、当你揾嚿石头抌阿 Madeline 嘅时候。问下自己有冇犯罪，同一个道理嚟嘅啫。 即系其实只有两个机会啫嘛，一系你啊饰演技安，一系你啊饰演阿大雄啫嘛。其实 系啦， 你咁巧，哦，你系俾大雄打嘅，咁你就唔 嗱。咁第二个我第二个我见到嘅理据，但系有啲人就话：喂，好简单啦、强国人嚟噶， 系咪先？ 强国人冇证件，走晒嚟香港。跟住然之后如果俾得一个酌情权佢，咁哇岂不是好多好多喂大陆几亿个僆仔喎，一齐咁冲晒嚟仲得了嘅，咁香港咪冧囉。OK， 即係如果你要咁讲呢，我想讲嘛，然之后寻日星期六其实啲本土啲本土撚去晒搞间学校、大致上所谓大同小异啦，都系咁嘅理据啫，呢啲唔系香港人嚟㗎嘛，我哋就搞佢㗎嘛。我想讲嘅就系、是，即系甚至就系话，头先 Alpha 都提过，嗱佢话佢话唔好去间学校嗰度，唔系佢都唔系好支持去间学校度搞，咁、有啲网友咁样回应佢 嘅，啱啊，因为 喺翻佢条 thread 度， 因为曾经林慧思老师，佢俾班左派搞嘅时候，我哋都唔赞成班左派去搞林慧思老师噶，你要记住啊，但系而家所以我哋系冇理由。 認同班熱狗去搞而依家學校㗎，講真一樣嘅啫。事件去學校去校搞係有啲問題。 有啲網友就咁樣講啦，回翻話回應翻阿 Alpha， 咁佢就話：哦，佢話長話短説，唔好話唔去小學就可以去邊咧？嗰間小學已經立即咁有效率，立即揾咗呢個一個危機演員出嚟咧，大龍鳳亦都係一個疑點喎。咁佢重申係人都想星期六日放假做自己想做嘅事，遊行唔係為咗打卡自拍，而係咧用緊自己嘅公餘時間咁樣。嗱，有啲咁嘅聲音嘅。 你突然間去呢間學校度噶嘛？人哋唔會安排一個學演員走去等你嚟 嗱。 踩場啊嘛！ 我想 呢個係你而家呢個係你真係屈鳩佢。 其實成個社會係病咗嘅，兩邊嘅人都病了。 我可唔可以講一個好？ 可以，你講曬先啦。 好簡單嘅道理啦。 好， 呃綜援，冚家仔成日都有啦。係咪為咗一個呃綜援嘅人，以後取消綜援先？你話係得啦，你話係得啦 ，OK 嚇、啊。好，阿技安呃居留權 ，OK 嚇、啊。系啦，你捉唔到啊嘛？系咪以后都唔俾人去攞呢个居留权先？你用呢个讲法，就已经搞掂啦。好，喂，呃中援系个别例子 ，OK， 系好少嘅例子，一百单冇一单。呃居留权一单都冇一单，系咪为咗一个人 ？OK， 可能系呃紧你嘅。我坦白讲，完全系呃紧你嘅，蒙骗嚟嘅。年纪系呃紧你，老豆老母唔知，生活咗嚟香港几耐都冇人知嘅，系佢讲嘅啫，完全可以系个大话嚟嘅。系咪为咗依家咁嘅起始，要钱以后系唔俾人嚟香港居留先？唔系啊嘛，啲问题上我系觉得乜嘢咧？因为呢个肥仔样貌唔讨好啊嘛。喂，你试下嗰头有个女仔读书读得好叻嘅，又好捻靓女嘅，几靓女下啦吓吓。咁、那个女仔个个都话俾居留权佢嘅，哦，我话呢一个你乜都唔知嘅，你又唔肯俾，你明唔明你个标准去咗边度啊？讲真，系咪先？咁系你哋唔系呢班人嘅问题嚟噶嘛？我哋唔可以话，如果你有一次为咗呢件事而即时遣返所有嘅人啊，我查清楚先好唔好？而家我哋系连查清楚都冇啊！一开波，喂，唔该你，即时遣返呢个纪安。喂，你凭咩可以说服到我啊？查清楚先，查清楚，可能我都你真系可以令到我觉得应该遣返佢咧。而家你冇呢一样嘢啊嘛，杰斯啱唔啱啊？ 我讲得啊！ 你明我讲咩啊？ 我想讲咧，其实成个社会真系病捻咗咯。再讲一次。你话你话其实你睇到今时今日嗰个年青人嘅反应，其实先得人惊。OK， 嗱，你话究竟点解会有咁嘅行为先？我想讲嘅就系、是，我谂雨伞后其实更加明显啦。咁我嗱，即系譬如话，你其实谂翻转头有好多嘢系。有一个道，即系你睇到有一个迹象喺度嘅。譬如话，你睇到嘅就系今时今日嘅譬如话你睇到呢啲咁嘅本土啊，呢啲咁样啊，热狗啊呢啲，其实佢想话俾你听，其实佢唔会相信个制度，佢唔会相信嗰个制度啊，佢觉得就系、是差人佢唔会相信啦。OK， 咁我哋都见，即系其实呢个两边嘅人都有病嘅。OK。即係個政府亦都係唔會去修補呢啲即係同香港人嘅關係啦。OK 啊，個繼續惡化落去，呢個咪就係個後果咯。即係好多人覺得，喂，警察我唔應該信嘅，入境處我憑咩信入境處啫？係咪先？ 消防員都唔 或者或者就係、是、係啦，強國人我就更加唔會信噶啦。或者陳婉嫻攞出嚟呢個 case 一定係假嘅，或者最後都真係假。但係我哋而家係咁樣好快嘅啲嘢，全部都係即係譬如話，我哋會睇咗，即係我哋唔會睇件事嘅，其實我哋係睇人嘅啫嘛。咁然之後你雙方 OK 覺得成件事係有問題嘅，咁然之後我咪自己做咗判斷先咯。你到最即係好慘啊！如果個社會去搞到係咁樣咧， 佢嗰種判斷係唔係一個人道嘅判斷嚟噶嘛？ 佢一个自我判断嚟㗎嘛，係、 嗯、 一个非人道佢判断嚟㗎嘛，大陆落嚟嘅冚家铲嚟，完全唔可以攞福利，最好就唔好嚟香港。即係呢一个咁嘅諗法嚟㗎嘛，即係唔会从一个人道嘅立场去諗㗎嘛。即係坦白讲，如我而家再讲一次，我重新讲一次，如果佢呢个纪安係欺骗成分有嘅，唔該遣返佢。但係遣返到佢係如果係令到佢无依无靠嘅 ,sorry, 你係唔可以遣返。呢、這、一个唔係话道理嚟㗎，我都唔係道理嚟㗎，呢个係情嚟㗎，呢个人道立场嚟㗎。如果你唔系谂一个人道立场嘅话，你基本上你又唔好，你又唔好。 今时今日，我哋唔觉得人道立场系应该同中国人讲噶嘛？ 系咯， 即系如果你今时今日嘅香港人系咁噶嘛？ 啊，咁、啊、我可唔可以话、okay, 我哋将其实喺个其实你见到件事嘅可悲咧，就系、是、你见到我哋唔相信制度啦，我哋开始其实已经大唔会相信个制度啦。我哋返去好似文化大革命咁嘅年代啦、啊、你见到嗰啲，你譬如喺眼中见到嗰啲唔係游行嚟㗎嘛，你见到嗰啲係一啲黑社会行动嚟㗎嘛，係一啲批斗嚟㗎嘛，你见到嘅嘢全部喺文革嘅时候出现过晒㗎嘛，你见到嘅係一啲武斗嚟㗎嘛，係群众斗群众嘅嘢嚟㗎嘛，你想有个人突然间走出嚟同佢讲，你话喂其实呢度有法治㗎，呢度有制度㗎，佢就一脚会兜开你㗎嘛。呢个先係呢个先係无厘头㗎嘛，成 个社会係无厘头㗎嘛，即係你大家听咗如果你唔认同嘅，你就会话：喂，咁你真系咪信阿娴姐啊？嗱，好啲人就系咁样啊，系咪先？喂，即系唔使冇道理好讲 啊！你就等于系撑 你撑条你撑条肥仔就等于你系蓝丝，就等于你系撑工联会，等于你系 共产党， 系你系共产党， 你嗰度共产党入咗啊嘛， 系啊。 所以我开头讲话系应该遣返佢啦。所以我觉得几得好，觉得，但系个内容你哋自己明。我系希望咧，我有自己去谂啊，唔系话我哋讲咗之后。你就话啊系喎，咁、啊、样做成啊唔系啊，你咪谂下咯。人道立场， 咩判断能力系越嚟越低噶，我哋 呃到你咪佢本事咯，佢、啊、呃到中援咪佢本事咯，系咪先？唔系话佢呃到中援，又呃到中援嘅话，你又取消中援啊嘛？而家啲人就话，喂，啲国内过嚟嘅就要遣返啊嘛？唔系啊嘛，你唔可以咁样谂噶嘛？喂，你真有酌情啊！你谂下，喂。佢冇人照顾，系咪你照顾先？当然话唔系啦，强国人关我卵事咩？一定系咁呢个咁嘅角度啊嘛。即系我系同意遣返嘅，但系你喺咩立场先？佢冇人照顾嘅话，我就唔同意噶咯。 唔系你嗰啲 查清楚先咯。 你嗰个根本唔需要嘥时间讲、 啊 okay。 因为其实值唔值得遣返、啊？其实。一定有以往嘅案例，有用嘅先例，全世界都有非法居留嘅人。啊、OK， 我即系你嗱，我 OK 咁讲，你全世界都有非法居留嘅问题。OK， 亦都有一啲即系民族主义嘅右派。OK， 好多国家都有，譬如话即系澳洲有呢啲啦，英国都有呢啲啦，即系好似啲本土捻咁样，即系譬如话限制个移民啊，点样去睇收紧个移民政策啦、啊，俾少啲亚洲族裔嘅人去澳洲啊，去英国啊，好多都有，一定有嘅每个社会。但系问题就系话。我即系你今时今日我哋大家已经系去到一个咧，完全系冇理性可言嘅， 只要角落落嚟就唔得。 即系你星期六你见到啲人走去冲嗰间学校 ，OK？ 嗰种喺我眼中算唔算系一种游行嚟嘅咧？喂，真系唔系一种游行嚟，同埋就系话，喂，你搞一个抗争咧？搞抗爭，譬如阿刁民牛，其實就即係俾我嘅經驗係多好多啦。啊，雖然佢有時可能表達能力冇，未必好好，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咩？你搞個抗爭一定有論述嘅、 嗯， 但今時今日你見到呢啲人咧，完全唔需要講論述嘅， 甚至係大陸就有論述， 甚至係今日嘅我打到昨日嘅我，都有、嗯、我都有一句，如果你覺得呢啲今時今日行出嚟講所謂本土嘅人，有朝一日係會當家作主， 去管事呢一管治香港呢個地方，我都話我再講一次，我會即刻走先咯。 首先一，你唔使驚佢唔會， 唔係一即係咁講啊。 而留意多一點嘅就係話呢一班撚樣咧， 又埋幫個撚樣。 我會用撚樣嚟用㗎，我係咪都係㗎？即係老實講，我難得就佢哋死㗎。咁我覺得係，喂，佢哋從來都係唔會衝擊公營機構㗎。 系咯，唔系啊！我就想答翻头先有条友，即系佢回应 Alpha， 佢话唔去揾间小学，究竟去揾就去边咧？喂，好简单啦、啊，点解你唔去入境处咧？我哋呢个问题我哋问过好多次噶啦，即系点解你勾？点解你踢劫嘅时候你唔去揾689？点解你唔去踢窒689个屎忽咧？啊，点解你要走去踢劫咧？问过好多次噶啦，唔需要再问呢班人噶啦。我只系讲，唔系我冇你，我冇咁所谓嘅，即系我觉得， 因为点解？我哋会谴责啲人走去林慧思老师间学校啊，我唔理林慧思做啦，啱嚟唔啱啊？吓，我去嗰下去搞下林慧思咧，我都会谴责啦。我点解要搞间学校先？关咩事先？讲真，话俾你听，突袭佢，何必咧？ 泄粉啊嘛，因为佢去到嗱阿陈婉娴个，佢先去陈婉娴度嘅，陈婉娴就实系呢个江别学嚟噶嘛，一有事你一定揾唔到佢噶啦，揾唔到佢佢咪泄粉咯，啊， 我帮阿陈婉娴改一句学啱嘅说话嘅，我都唔知你嚟， 唔系啊，唔系再讲你好简单嘅，喂用下脑啦，系人都知道嗰日星期六佢哋去嗰阵时，陈婉娴喺边度啊？喺立法会嘛，嗰系听证会嘛， 佢唔喺度。 咁点解我哋知佢唔知？你真系信佢唔知？佢唔会去噶嘛，系咪先？咁佢点解唔去咧？你唔好问我，你问佢。OK， 总之咧，你呢个唔系一个正常嘅抗争嚟噶嘛？佢一定系群众斗群众啊，搵个最弱势嗰条友搞噶嘛？ 系 咪先？咁你话点解会系咁啊？咁你问佢咯，你唔好问我。一人又话我，又话我揣过度揣测啦。 OK， 我梗系知点解啦。吓，不过你自己，如果你唔知嘅，你咪继续支持佢咯。 自己有 碌柒嚟嘅，系咪成班都系碌柒嚟噶嘛？ 点解要去嗰个学校度啫？因为个学生系俾你安排咗啦嘛，安排嚟屌柒你班二九噶嘛，系咪先？所以啲二九系冇错噶。啲學生安排咗噶嘛？哦，應該要咁樣講係咪？咪通好多。 所以你話咧，每個禮拜六日咧留喺香港咧，係一件好辛苦嘅事嚟嘅。即係呢件事係嗱，每個六即係噶，每一個禮拜發生好多呢咁嘅荒謬嘅嘢，你根本講極都唔會講得曬。呢個即係其中一樣。但係你見到個社會即係好慘啊！點解我哋嘅年青嘅一代啦，你唔可以話曬呢班人係撚樣？我再 overtime 呢度再重新講一次，因為我哋可能講得好冇組織，因為我真係齋 talk 嘅啫。我哋唔係夾撚定，亦都谷撚氣，一谷撚氣就講唔到嘢。我想講嘅就係話，你唔可以淨係完全怪呢一班人撚樣嘅互動嚟嘅。OK， 點解會搞成今日咁嘅局面咧？最大嘅責任翻去一定係個政府啦，係689上台呢一個政府啦。第一個政府係從來冇誠意出嚟去同今時今日嘅年青人去修補個關係噶嘛。話年青人其實喂，除咗有本土之外，仲有好多噶，仲有學聯呢啲咧。系咪先？喂，学联呢啲一样一样系左交右交，其实对喺个政府度，佢都唔觉得呢班年青人系我值得要喺佢身上要做啲乜嘢嘅功夫嘅。你见到每一个礼拜个政府净系做最多嘢系乜嘢？继续咪就系利益输送，俾金融嘅界别啦。嗱，今个礼拜又呢、這个政就是、基金型互应啦。系咪先？喂，有一啲特喺个社会度，有一啲特定阶层嘅人，佢系不断咁样舐着数噶嘛。佢越舐越过瘾，越舐就越上瘾，越舐就越开心噶嘛。但系个政府，喂，你话个政府系咪可以？系咪乜都做唔到啊？佢梗系可以做到嘢啦。如果佢系一个有诚意嘅政府，佢系咪应喂？佢年青人教育系一件好重要嘅嘢。佢系咪应该喺雨伞后？其实有大把嘅工作佢要做，但系佢唔做啊嘛。 修复关系先啦。 你先系要搞到今时今日咁样啊嘛。 自己立 譬如警民嘅关系啦，年青人同差佬嘅关系啦。我哋每一个礼拜六日，我哋冇乜留，我哋冇留意啫。你喺油尖旺，你仍然继续见到有一班人出嚟鸠污。虽然佢点样按。揾柒鸠都好 ，OK， 但係佢繼續有呢一份恆心咧，係、我值得係值得傑斯去敬佩嘅。OK，、但係喂，佢即係錯咗個方向啫嘛，因為喺佢眼中其實唔係抗爭嚟噶，佢嘅仇家咪就係啲差佬咯，佢嘅戰場就係旺角咯，佢咪每個禮拜咪就喺度搞咯。点解会咁啊？个社会点解一件咁简单嘅事，点解个社会又会系有好明显有两堆唔同睇法嘅人系走到咁极端嘅咧？系咪先？或者就系话我哋香港，我问好多嘅疑问就系话，喂，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去晒边度咧？一讲吓、啊，原来就系左交啊，吓、啊、人权 ，OK， 或者就系 吓、我哋个核心价值本土谂咯。左交咯， 我哋呢度系一个多元嘅社会嚟噶嘛，呢啲咁嘅核心嘅价值又去晒边度咧？ 真系而家好单一嘅啫， 唔明。 总之，逢系国内嘅四佬咯，大陆嘅四佬咯， 系啊， 系啊，总之， 即系如果我要选议员嘅，我咪出嚟 say no 咯，唔系我咪出嚟大大声嗌呢个遣返咯，坏仔要遣返 咯，遣返咯，共产党倒台咯， 嗯， 系咪先？香港大陆嘅人唔好嚟香港咯，呢啲。都有佢嘅市場。 唔係，即係如果係咁咧，你共產黨倒唔倒台係冇乜用嘅 啊！即係你 同埋咩啊？ 係啊， 六四去維園，唔係六四去尖沙咀。 好啦，我哋休息一陣先啦。咁啊揀嚟嘅歌咧就嚟自呢、這個一個瑞典瑞士嘅女仔嘅。咁呢個女仔咧其實咧早一兩個月前其實都出咗第四張嘅唱片啦，咁就我一路都幾鍾意呢一位女仔嘅音樂嘅 ,ok, 咁啊最新嘅唱片嘅名字呢叫做 Chance of Rain 嘅，咁啊嚟自呢一位喺瑞士嘅 Stephanie Heisman, 咁啊我哋又聽下佢新嘅一個album 裏面呢，咁我搵嚟呢一首歌，咁我都覺得幾鍾意，係啦，咁 in the end。啊、一定過12歲 OK I could be wrong But I know I'm right I saw the sign I saw the sign Straight into fire Out of the flame Into the light Into the light And I know love ain't a thing You can count on To last too long But there's a Just pushing on Say what you want I can't go back I need to hear the truth Well I don't care What they do Hear the truth